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与他妈妈一起生活的故事。他的妈妈是个70后，母子俩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代沟。在这位客人从小到大的记忆中，他的妈妈又为他编织了多少美好又心酸的谎言呢？ 说起陈小玉啊，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啊。这个陈小玉是 我妈呀。 你平时就这么叫你妈呀？ 我们俩一直都这么没大没小的，现在你让我管她叫妈，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啊。哎，你们这种母子关系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真的假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说明我们关系好呗。我妈呀是70后，我是90后，中间你想想也没差那么几年呢。 是没差几年。 哎，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陈小玉啊就跟个大孩子似的，总能跟我玩到一块儿去。说白了，她呀自打我有记忆起就挺二的。 二？哎，这么评价自己的老妈也行啊。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就说我小时候吧，估计当时我也就4-5岁，每次吃完晚饭，陈小玉都会背着我在客厅里面去跑几圈，嘴里面还会念着猪八戒背媳妇儿，背着一个丑媳妇儿。周末吃完早饭呢，她会张开俩胳膊满屋子来回飞啊飞啊，有时候还要做几个自己编的舞蹈动作，自个儿跟自个儿玩都能嗨得不行。哎，他自己玩高兴了还会跑过来抱着我转圈。我跟你说啊，他可真是有劲儿。我也试着跟他对打过，可总是打不过他。哎，最后还老是被他摁在沙发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这么气喘吁吁的在沙发上葛优躺。这个时候呢，陈小玉每次都会说，哎呦，咱俩可真够二的。 这个不是二吧，这是在逗你开心呢。 你见过逗孩子开心自己先疯一圈的吗？陈小玉她就是这样的。等逗完我呢，她又会跟我说，哎，咱们开始读书吧，要么就是咱们画画吧，或者就是咱们出去玩吧。可是说完这些话，她又会发现，哎呀，这我碗还没洗呢，地还没拖呢。忙完家务活之后呢，她又会打开电脑给我听各种歌，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古典的，现代的，反正啊，他就是想到什么就放什么歌，听到自己爽了，他就把电脑音箱一关，然后自己唱起来了。 你妈呀，倒还真挺能自娱自乐的。哎，那你爸是不是也得配合一下？ 我爸呀，我基本见不着他。 啊？见不着？ 嗯，他好像一直都很忙的样子，每周也就只休息一天。那天呢，他会给我们做一顿他的拿手菜。不过很奇怪的是，只要我爸一回来，陈小玉就不犯二了。我爸不在家的时候，他都是一路小跑着做事儿。但是等我爸一回来， 他这走路也稳了，话也少了。倒是我爸总是去挑家里的毛病，什么菜板子没洗干净啦，冰箱上有灰啦，客厅太乱了，巴拉巴拉的抱怨个没完没了。而且我爸还会揍我。 哟，是个严厉的老爸呀。 可严了，看到我的考试成绩单还会气得浑身发抖。 你那个时候成绩这么差呀？ 哎呀，我笨呗。可是我爸才不管那些呢，他上来就骂我，为什么别人都能考好你就不行呢？每次这个时候我都希望陈小玉能来救我，可他总是就远远地看着我们一动也不动。而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怀疑他先前说有多爱我，多么喜欢我，全部都是假话。不过呢，陈小玉总是在事后跟我解释说，你爸这个人呀，你越拦着他，他就越来劲儿，所以他不干涉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 嗯，说的也有道理啊。而且作为父母，总得有一个敞红脸，一个敞白脸吧。 可是话虽这么说，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总觉得陈小玉是因为怕我爸才不敢管我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问他，你们俩亲过嘴没 啊？ 我还问他，现在这么凶，那你们恋爱的时候什么样啊？ 你问的还真直接。哎，那你妈怎么说？ 她老说呀，这大人们不能指望爱情过日子，除了爱情还有亲情呢。反正她就从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过好在我爸一周只出现这么一次，大部分时间呢，我和陈小玉相处的还是很愉快的。你别以为他不重视我的学习啊，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教我背三字经了。 是吗？ 嗯，其实说起背书呢，陈小玉对我是真不含糊。我两岁的时候，他就教我背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有杜甫老爷子的八月秋高风怒号。我呀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的，原来读书是陈小玉的强项。 哦， 他坚信强将手下无弱兵，坚信自己能够以书作为武器来把我教成一个杰出的人才。 嗯，看起来你妈妈野心挺大呀。 其实啊，她这么自信也不是没理由。当时她是在一个民办高校当老师，那个学校我跟你说特有名，陈小玉负责管理全校的团委工作，都干到副处级了。 嗯，怪不得对你的教育这么有信心呢。 但是她的教育方式其实挺不走寻常路的，她经常带我去看大自然，但是从来不给我报那些课外辅导班。她说要让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呢，我爸总是对他的教育成果不是很满意的样子。我记得我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吧，我爸和陈小玉第一次同时参加了我的家长会。那个时候我爸发现我上课不专心，也不爱回答问题，写字的姿势也不对。最要命的是，老师还打小报告，老师告诉我爸说我爱哭。 完了完了，免不了啊，又得挨一顿打。 我那天也是这么想的，但奇怪的是那天他倒是没打我，但是他却和陈小玉大吵了一架。陈小玉说他已经很忙很累很努力了，但是我爸却说他不看过程只要结果。最后他跟我们母女就留下了四个字的评价，摔门就走了。 什么评价？ 一对废物。 这也太过分了吧。 所以我听这四个字的时候当时特别害怕。他走了以后，陈小玉抱了抱我，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还跟我说没事的儿子，瞧你爸他就是那个臭脾气。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已经湿了，我就跟陈小玉说没事，你要想哭你就哭吧。可这个时候他却把头一仰，说了句哪有的事儿啊。 你妈妈还是挺坚强的。 是呀，小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爸总是把我的缺点都归咎在陈小玉的身上。比方说我天生就很恐高，我爸就跟陈小玉吵，说就是因为陈小玉老吓唬我外面有多危险什么的，才让我胆子变得那么小的。但是我爸不知道的是，其实陈小玉经常鼓励我去爬高，但我就是做不到呀。我体育也不好，甚至连叠被子系鞋带也干不好，这些也都能招来我爸的一顿骂。他总是说什么娘生什么儿，笨死算了。不过每到这个时候，陈小玉都会跟我说，儿子没事的，我们继续加油。 哎呀，虽然说你爸不太靠谱吧，但是有这么个乐天的老妈你也算很幸运了。 你说乐天，我觉得他也不只是乐天。 而且他真的是为我牺牲了很多。后来有一年，陈小玉的单位搞扩建，搬到了好像很远的一个县城里，每天坐班车好像也要坐一个小时才能够到。但是没办法，他就给我办了一个晚托班。可是即便这样，很多时候他来接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很晚了。就这么折腾了两个月的时间，又赶上了我发烧感冒，陈小玉工作太忙请不了假，就只能带着我去上班。我发着高烧躺在他们的办公室的小床上，一个劲儿的打摆子。学校领导这才终于点头说让陈小玉带我回家输液。输液的第三天，我记得正好是一个周末，陈小玉就给我爸打电话让他帮忙带我一天，因为陈小玉还要回学校去加班。可是我爸却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周末有事儿。 哎，我说这个是你的亲爸吗？ 我都不知道怀疑多少次了，我也觉得自己是有一个假爸爸。那天陈小玉也没办法了，还是把我带到了他们的学校，让我跟着他一起加班。一路上我听他一个劲儿的唉叹气。然后又过了十几天吧，陈小玉突然告诉我说他辞职了，我再也不用大黑天发着烧等他回家了。 辞职了？那他接下来就全职照顾你了？ 想得美，怎么可能，当然还得另找工作。可是现在想想，当年他都30多岁了，想找一个离家得近一点的，收入也不错一点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最后呢，陈小玉总算找到了一个办公室文员的活，确实呢也是离家近了，但收入好像只是过去的一半了。 哎呀，不容易啊。 其实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挺不容易的。 你也不容易 啊？ 怎么说？ 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你看重新分班，我被分到了3-1班。当时班里有两个大佬，分别叫李凯和刘明。 大佬？什么意思？ 嗨，这你都不知道啊？就是字面的意思呗，俩流氓。他们看我跑不快又爱摔跤，就经常的笑话我。他俩还练过跆拳道，所以还经常拿我练手 啊。 陈小玉知道以后，你猜怎么着？他就在群里面告诫他们的家长，让他们教育好儿子，不要拿跆拳道去打同学。结果因为他说话太冲，还被班主任给教训了一顿。不过放纵这两个大佬的结果呢，就是最后发生了流血冲突。 流血冲突？怎么回事？ 哎，4年级的时候吧，我们那天上微机课，在门口等老师的时候呢，李凯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带着3个人冲过来，就直接把我给扑倒了，猛揍我的肚子和头啊。 啊？ 而这个时候微机老师来了以后，就跟没看见似的直接进机房了。 这都什么老师啊？哎，你们这些老师怎么都不负责任啊？那你没事吧？ 我当时就哭得不要不要的了，我哭着去找班主任，让他打电话给陈小玉，我说我肚子疼，让他来接我。陈小玉来了以后呢，他起初以为我是着凉了，可到医院以后我已经疼的是直冒汗了，我才告诉他我被人打了。陈小玉听完以后立刻就给班主任打电话，可是没有人接，他就给老师发一条短信，当时我看到他的手一直在发抖。后来呢，李凯的妈妈和另外3个孩子的家长都来医院了，说了一堆哎呀对不起呀，是我们孩子的错呀，不应该这样这样不拉不拉的话，还说要赔付医疗费。可你猜陈小玉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不用给钱了，孩子们又不是故意的。可支走那些家长之后，陈小玉却指着化验单跟我说，小子，你被他们都打得尿血了。然后他就抱着我哭了。 你妈妈这次怎么又这么软了呢？ 我一开始也不理解，当时在想，估计他是不是有点吃软不吃硬，看人家那么客气，他就不知道怎么跟人犯横了吧。虽说他没替我出气，但我爸倒是替我出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我爸去了学校，他当着李凯妈妈的面就狠狠地骂了一顿李凯，说以后你要再敢打我儿子一下，我剁了你的手。 哼，虽说有点狠嘛，但是总算有点亲生爸爸的样子了。 哼，陈小玉听班主任说这事儿以后，他就特别得意地跟我说，知道了吧，这就是父爱的方式，平时不出头，关键时刻立马挺身而出保护你。 不过呀，这种关键时刻要是多一些就好了。 是啊，大部分的时候呢，我爸对我还是那么的凶。后来呢，陈小玉扛不住压力了，还是给我报了三个课外班，价格可真是不便宜啊。我爸就经常讽刺说，我看他最后能考几分。陈小玉这个时候呢，也从来不顶嘴，他只会完事后跟我说，儿子呀，给你爸考他一个北大清华回来看看。可我总说，哎呀，我自己肯定考不上。但陈小玉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陪我学习。可等我到了快9岁的时候，就闹上了叛逆期，一心就想着玩。我甚至还跟陈小玉吼过，我让他滚，我还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每天就知道让我写作业。 你这么说有点过了。 哎呀，在气头上吧。其实说完我也就后悔了，陈小玉也确实伤心了，当时她直接就出了家门。到了晚上她还不回来，我就有点怕了，我在门口哭着说，妈妈我错了，你快回来吧。你猜怎么着，她其实一直在门外待着呢，根本连楼都没下。 哼，你瞧瞧你啊，多折腾你妈。 其实吧，也就那一次，之后也再没说过那样的不像话的话了。而且越往后呢，我在学习上也越来越自觉了，总算也能让陈小玉省点心。不过到了高二那年，我才知道一个秘密。 秘密？什么秘密？ 那天我在我爸的车里发现了一盒避孕套和一支口红，但我知道陈小玉从来不用口红。 你的意思是？ 我爸肯定劈腿了，换谁都会那么想吧。可你猜我爸怎么说？他竟然用特别老辣的江湖口吻告诉我，其实在我2岁那年，他和陈小玉就离婚了。 啊？ 他之后之所以还会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那是因为他仁至义尽。哼，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年离婚就是因为他劈腿。 等等，从你2岁那年你父母就离婚了？那这么多年， 当时我终于在一瞬间全都想明白了，怪不得他来去自如，怪不得他老出差，怪不得我生病的时候他可以理直气壮的不来看我，怪不得他说话总是那么的难听。17年呢，陈小玉竟然骗了我17年。他一直在为营造一个正常的所谓的家庭氛围，让我相信我有一个威严的父亲，有一个完整的家。可又有谁知道他一个人支撑下来是有多么苦啊。这17年天知道他是有多寂寞多绝望。 你妈妈了不起啊，了不起。 17年，很多事情都变了，很多事儿其实想想也没变。再比如说当年欺负我的李凯和刘明他们几个吧，高中没毕业就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了，戒毒所呀我听说都进了3次了，最后一次他们被判了12年。哎，这17年里呢，陈小玉以前的同事结了婚又离了婚，但陈小玉一直都是孑然一身的守着我，守着这个让她伤心又操心的一个笨儿子。哎，不过到第18年的时候，我总算让她开心过一回。 哦， 那是2015年，2015年高考，我是全省第二名，理科状元。 真的？真行啊你！哎，考到哪了？ 我跟你说，不是我吹啊，给你看，这是我的学生证。 哦。北京大学，你真的考上了？ 厉害吧，了不起吧。考上了，为了老妈陈小玉啊，必须考上。 真替你们高兴啊。好，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准备一杯鸡尾酒。 谢谢。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黑加仑利口酒、杜林标利口酒和酸橙汁调成的，叫做夏日石南花。